为山村发展挑大梁，我老姑这老姑可不没脚边心宽地大，尽心自在又在一无在呀，乐些熬夜花啊。人活真幸福，要看了还得了，两眼一闭和黄土一埋，不两个也了了，想穿了你个开头了，心平了你个气死了，这世上还有什么鸟事，那个鸟事那个鸟事鸟事不能了呀，那不能了。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哈？ 你吹个你跳台子呢？ 哎呀，我在这里穷快活。哎，走走啊！ 哎呦，不错不错，台才子啊，你生子我啦，公公得了一个小孙子，我想请姜师傅给起个名字。 哎呦，哎呀，姜师傅不才，这样吧，你找九个伢子呀，我们村里的伢子还都是他给起个名啊。 哎呀，不行不行。还是姜师傅好，姜师傅啊，有知识，有文化，有气数，有本事，取个名字啊，一定好听。嗯，我还是找姜师傅去。姜师傅，姜师傅，姜师傅， 不就起个名吗？这是一把钱。 哎呀，心 爱上你，快走！哎呀，这皮子俺家都笑到一块，莫非有什么大喜事啊？ 哎呀，你喜事喜事哦！我们的秀兰个男朋友啊，个跳飞上门，哎，跳完了还是一个太和神。 哎呦，这可千万不得哈！ 谁说不是？所以我啊，想请姜师傅去陪一下。哎。姑你娃和谁不 啊，姜师傅有姿色， 对， 有文化， 对呀， 有技术，有本事。 对对对对呀， 东南至于和谁？ 哎呀，我呀是跟我们想过， 只可惜他不才， 不才。哎，他到哪里去了？ 我还一天到晚跟着他。 毛太哥嘞，我看你去呀和谁？ 哦，你去不怕我毛姑子丢了你家的面子啊？ 哎呀，毛太哥嘞，你可是往哪里跑的？哎呀，来来来来来，我看了你去呀和谁？ 哼，你当我是大头鸟痛啊？我玄奘虚极，我又不是毛皮过，是 姜师傅来得及速来，姜师傅，姜师傅， 姜师傅不才， 是的，哎， 你给他断面棍，我看你两个头，没有他东江了，我们山里人连死都不要拿了。 我请你不要等，你别等，我等出来了，你不要等了，你。 哎呦，哎呦，你说呀， 哎呦，你不要绝了， 哎呦喂，我话你是啥二方，俺真的是啥二方哦，哎呦，千万千万， 好。包太伯，又是快发，又比快发， 我要这份。 你要结婚？跟谁结婚呢？ 跟凤妹是结婚呢。 那你找凤妹去呀。 哎呀，我踏入机密上的东江老，我心里头可哪有我有啊？ 女太不有福，我要马玉盘盘。 哎呀，哎，毛太哥，你可是造反！我当初年少子才死的时候，可是从小就跟凤妹子恶牛顶我娃娃亲的。 那找你脸上去呀、 啊！你个的老赖皮！ 你反思！那你就等谈俺家，等着看吧。 哎呦天 呀！好子呀，好子呀， 毛子呀， 哎呀，毛子呀， 我牛羊的话，你是毛桃的爹。 是啊，毛子呀，我们山里人祖祖辈辈种的就是个新玉，一个名声呐。 这种事啊，最能得人心，也最能舍人心。 还不太熟，你们请坐。 还坐？亏你还坐得起。 这个口才脑都快给脑翻天了。 啊？什么事？快把你们记得哈。 吴三，吴三，你说。 三， 你说。 江师傅证明过大家要把祠堂改建成加工厂。 陈伟伟不是早就做过决议了吗？ 废做过这个狗屁决议哦，连祖宗都不要了。 海白， 你给他不要祖宗的啦。 海白太叔，这加工厂一切找不到回这个地方，这祠堂空座也是空座上。 毛骨斋呀，你真是聪明是糊涂一时啊，光一个种祠堂就把人心搞成这样。 加工厂一办起来，这口太闹还有你毛骨斋说法立足的地方嘛。 闭嘴，都给我闭嘴。 哪个都是江浙人，哪个哪个红龙江，我们想放手要让他干，我也是放手愿被他跑一趟啊，我也想上头要飞自在，没哪个是和我村中的狼，狼心被喧闹的不死量，这是那个李子呀，谢呀嘛谢天亮啊。 村长莫森， 哎， 通知他们马上停工。 是， 总还是群众。 这口太闹，到底还是我们我们的天下啦！ 啊啊啊啊啊啊 我这不怕狗了吗？ 嘿嘿，东江啊，你不就是他大公仔吗？你少踩毛叔没有钱，上回头。 不要跟一番的暗聊，你想开烂房，真是。 江师傅，反正玩到糊涂，怪得的，你还找用的，啊？江师傅。我三载个不羁，你接三个 到底什么鸡呀、 啊？ 等等等， 村长，不管怎么说，这石头都快老掉牙了。 牙是我们口头咬的事情，用不得你一个外乡人来说话呀，啊、 嗯！舅哥爷，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北乡人？大家说我们是不是北乡人呢？ 你们看呐、啊，毛姑仔，毛姑仔呀、啊，你还要不要田地？还要不要祖宗啊？你看呢，一公子孙，竟向这个外乡人说法。 江师傅说的对，全应该听江师傅的。到底听江师傅的还是听村长的？ 好， 村长， 对， 哎，村长，这是能不能通过村民代表台会讨论决定？ 对，马上召开村民代表台会。 对， 江师傅，这村民事是我们大家的事， 这池塘该不该修，加工厂建不建？也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 村里的事，村长管的不算，还哪个管的算？谁管的算？ 我们先听讨论。 干什么？啊？ 那干脆都来到这个村长了。 这村长不是人人可以当的，可是村长是人人可以选的。 毛村长，如今可不比从前喽。 莫非就能飞天呢？ 天是不能飞哦，倒是要飘，是可以飘的。 骗你们马套！ 只要当着村长一天，这口太傲，就是我毛骨仔说了算。 村长，大家的意见你也给听一听嘛。 爹，你要再这样，迟早要被大家给炫掉。你 我同意，今天你们要赶紧说清楚。 我非常操办不成。 共产党， 反右！ 反右！我快把他们从毛组长面前叫开，要不然我撩你！ 你要敢动江师傅一指头，看我不劈你！哎呦喂，你个老毛，你个东西呀、啊！ 毛姑仔，再这样下去，我看你日后怎么去修厂哦！ 哎，好端端的一个口头脑，就被个东家佬给教了啊！ 不买！ 你两个头，你一根都吃的什么风？ 好、啊，哎，我不买你，哎，哎呦， 哎呦，哎呦， 哎呦， 哎呦， 啊，两个头， 村长， 爹， 滚，都给我滚！一下子全都走了样啊！ 头上一朵呀，人来人往，人来人往，老白娘啊，村里有事我来办，有什么商量不商量，这男母不义一顿一皮弄，我毛骨在一等，谁敢讲啊，将军进了山，我马不在地为你奔，一落千丈，最可恨那半后生在怀里那把疯姑娘，开口不是蒋师傅说，闭口就是蒋师傅讲，处处拿我同他比，越比越爱， 越比越爱越无望啊， 两个头头个娘啊，亲的时候同江湖，不了却又拼命他同是一把，男母一落地不在一声家，同是一个老古板，再也不服就两家， 就两家啊， 想当初啊，是我让大家把那边变成滚流，说不定我也要陪他们跑一趟啊， 苦思量呀，气思量， 越思量越想呀，越悲凉，我可是自饮疯狂自作呀，求仙翻倍求仙伤啊， 一首情。 不掉也不坏，只是当了个好呀嘛好老太，小妹的哥哥呀回不来，老毛骨的椅子呀我更爱，爱我更爱。凭力气我斗不过那笨儿牛，论本事又有这新疆的寨，论起村孙先祖孙，挑在脑子的早我不在，毛嘴上的心思呀我最清，切不放借他的东风来，还借他的东风来。 王村长，王村长，你要修栏目椅呀？这椅子是该修修了。 修不修，还不是把破椅子？ 修，总比不修的好吧？ 管他，只要能坐就行。 毛村长，可你的脸色是哪里不舒服啊？ 我还有哪里不舒服啊？啊？ 哦，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只怕你呀，巴不得我早点死。 哎呀，毛太太，毛村长，可你说的这天地良心，我母亲从小就在你个岸边底下长大的，以前我完全蛮好跟到你的嘞。 哼，我你呀不是哪种福？ 哪种福？要不一定求毛友咯，咯， 人才引进表，我们早就把人才引进了，还什么表不表？ 小你的意见，要把江师傅长期留在这山里。 村长， 听说小你早就把他里面提一批重点引进对象。 好啊， 还好啊，那要看我们愿意不愿意咯。 啊，自己都愿意，我们还有什么不愿意啊？啊， 本来想你早去让我去拿表，可我想等你回来研究研究，可凤妹她一听到消息就连夜跑到乡里把表拿回来了。 什么？又是他？ 说不定还是江师傅要他去。 哦，村长，身体要紧，你可千万不要为这事犯了自己咯。 犯怎么犯啊？为他一个打工仔，为他一个副业工，我犯得少吗？真是。 哎，村长， 真的愿意一切留在这山里，有这么好的资源，有这么好的乡亲，又有这么好的妹子，我有什么不愿意 啊？江师傅，只怕这庙下容不下你这大菩萨。 哎， 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不求是个富年工，不求是个东家老。 江师傅，江师傅，江师傅，乡里都把你当人才，你就不怕这口坛啊委屈了你呀、 啊、委屈倒是好，谁也别想委屈我。要是真能从此留下来，说什么我也要把这加工厂摆起来。 江师傅，不光是要办加工厂，只怕还要当厂长吧？ 那当然，我不当厂长，这加工厂办了也是白办。 江师傅，想要在这口坛坳办点事，光当个小小的厂长，只怕还不行吧？ 这倒是。 要不，我这村长也让你当。 哎，这我倒从来就没想过。 好，痛快，来，江师傅， 咱们 干， 干， 干， 哎， 江师傅， 干， 干， 哎， 江师傅， Sorry， 什么？骚雷？ 哎，大伯， 江师傅，江师傅， 大伯，你看毛村长这个人怎么样？ 你说呢？ 要我说啊，毛村长，毛虎才这个人呐、啊，又是好，还不错，有时候也他妈不是个东西。大伯，你说嘞？ 这毛村长哪好跟你江师傅比呀、啊？ 江师傅又他妈算什么我行家人？不就是个臭打工，不就是个外乡人，不干又说你不尽心，自己也昧不了这良心，香港又说你有雅兴， 大伯， 我哪？ 哎呀，江师傅，江师傅，江师傅， 大伯，这加工厂没办成，我对不起众乡亲。对不起凤妹，更对不起毛村长，毛村长那一亏我到死都还不了。从小到大我穷得谁还从来就冒被人这么亏我呀。 只因何人管，念归旧，不知哪儿泪满山。 不由我百感交集，不堪再压。无人把身来表达，多尊长。她真是个难得的姑娘才，只是我背靠一旁，独坐冷灯。人看看，我越是呀。想他越可爱，他越是可爱，我越懒。故意醉解千愁。谢家。你个烦恼呀，化尘埃。 你看你，你看你呀、啊，哎呀，一弓水刀牙，你好啊，两岸一比，有你坤哥， 还是主意太用。火炉烟得好啊！ 哦，来来， 过瘾， 过瘾， 过瘾 了，过瘾 了， 过瘾了！ 阿伯，太叔， 毛不在， 你们都采呀、 啊？采，我们呢也想往灶房里走，可是烟冒呀，总是不休啊！ 阿伯，太叔。这是我特地给你们挑的一点木偶灵芝 哦， 顺其不顺 哦， 都是爽的不 哦，黄土都埋到胸口里还不咋个神哦， 那可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哦，毛姑娘呀，难为你还记得我们几股老棺材呀、啊？ 还没抬出，到时候你们也得给我准备一把小主意呀、啊。 你才多大呀、啊？还早啊！ 哎，你别话嘞，国家东港佬还是有两下哈，你看。这两年功夫就把个口袋熬那是搞的啊，哈 哈哈哈，大叔说不定我的村长也要让他到呢。 啊，大哥你往咋个了？ 哎，他最好总归是个大公仔呀， 他倒是个外小人啊。 哎呀老哥啊，如今到底世道不同啊，世道再怎么变，这人心总还揣呀。 哎呦，别太说，这事只怕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罗，这罗浮标乡里都催着要上报啊。 哼，岂非这口袋熬的人都是缺力？沿海是不是我们的天哪、啊、脑海是不是我们的脑啊，全村父老乡亲好歹一份好啊，怎能够外小人自受有花椒那是有难料啊，毛不在呀，毛不在呀，你莫不是吃错了老鼠药，有大好事，菩萨在不灵啦，总是自家的好，自家的好。 阿伯，你死得了表可死不了人呐、啊！乡里马上就要派人来， 哼，他总有飞天的本事， 我也能 快冲！ 哎呀，老朱啊，你可不能乱来呀！ 到时候你们可千万莫乱来哈！ 是啊是啊， 毛五仔呀，毛五仔，这事只怕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走，走！ 哎呀，老朱啊， 开门，开门！ 老朱啊！ 海飞，哎呦，哎，哼，哼，海飞，海飞， 毛村长，毛村长，我来问你，坏妹子都坏在你屋里门口了，你还到底管不管啊？ 谁叫你上这么一个耳光啊？ 嘿。耳棒啊，我今天倒要你看看我是耳棒还是三棒。 我不管你是耳棒还是三棒 哟，走。

虽然三年未满，但是我一定会把他三年的工钱给他补齐。 你补得了他三年的工钱，托你补得了他嫂嫂的心吗？爹，把姜师傅留下吧。事情闹成这样，只有你才留得下。爹，我有死的早，是你激动的。有道牛一手把我拉扯到，现在自己想起来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场合，我总是有着自己的心思啊。 富美，这不是你的错。 富美，好了。 Yeah.

此等。 真假人心总非穿你，莫非他与你同住一辈子，说不定也是小芳家未来的老汉人。哎呀，姑子，日子光光空无忧，家子不在他身边，姑娘啊，你走上了为娘一条。 带小芳家去回来了两个，路很近，姑娘啊，你走 听众朋友，刚才是沪剧《罗汉泉》选段。听众朋友，再见。